今天天气晴，我的时尚心情是 没时间收集潮流资讯，时尚搭配缺乏灵感，潮玩潮物最先知道。 文信做你的时尚顾问，娱乐组长，一起打开文信时尚日记。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文心时尚日记。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 Mariah Carey 的这首叫做 Infinity 啦。有的时候呢，我相信我的能力都是 Infinity 的，也希望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 cheer up 一下啦。说到 Mariah Carey 呢，相信很多人也都会想到这个，她应该是我们中学时代最早接触的美国的天后之一了。那我记得我当时听 Mariah Carey 的时候还是 Hero 这方面的，然后呢现在 Mariah Carey 呢好像单曲少了一点点，出现在我们公众视野当中的绯闻也少了一点点了。只不过呢大家也知道，在美国的这个 pop 圈当中啊，他们还算是贵圈很乱的状态，所以呢骂 Mariah Carey 的也是蛮多的。但是呢不得不承认，人家就是巨肺啊，人家就是身材好啊，还有就是人家就是会唱歌。那这首 Infinity 呢也是送给大家了，希望大家在忙碌的工作当中都相信自己呢有无限的能量，只要你加油，小宇宙就可以燃烧啊。接着今天的节目吧。最近呢 Apple 这个也是 Apple Watch iWatch 出来了之后呢，也是大家非常的热啊，很多人也都争相呢在自己的朋友圈当中来晒出了已经拿到手 iWatch 了。那同时呢还有哪些手环可以和 iWatch 一起来搭配呢？文心在周末逛街的时候也为大家寻找了一些，同时呢也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老佛爷在法国开班授课了，这些学生的卡斯呀都是超强的了。潮流朋友圈今天又到了一个周二了，会为大家请来香港的知名潮人吴家辉，和他一起来聊一聊，就是啊，我们小的时候经常说女追男隔层纱，男追女隔层山，那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女生追男生是不是真的还那么简单呢？今天呢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其实现在有很多男生还是蛮傲娇的，然后呢经常把女生也是弄得一头雾水，不知道要怎么样来追她，再加上女生的一些矜持就更难搞定了。那今天呢就和吴家辉一起来聊聊，女生喜欢自己的男神想要追到手到底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采取呢？现在听到这首歌呢也是来自 Mariah Carey 的新歌 Infinity， 就是给大家一些力量的感觉了，不管你是要追男神还是女神都要相信自己有能力。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时尚那点事， 时尚明星街拍，潮流美妆新品发布，产业动态，时尚趣闻， 时尚那点事儿。 今天时尚那点事儿，首先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的呢，也是 iWatch 现在也是开卖了。那很多朋友也都说啊，首先拿到了这个最新的 iWatch 之后呢，不仅不管你是基本款还是土豪金款，总有一种纠结呢，就是呢，如果你戴上了 iWatch， 它和什么比较配呢？相信大家也看到了 iWatch 它的表带呢，也有很多不同的选择，有钢的，然后也有这个塑料的，然后有白色，还有金属色。那到底和它有什么样的搭配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啦。首先要向大家推荐的呢，就是这个编织的手环了。编织的手环呢，像大家非常喜欢的豆豆鞋的 Toes 呢，它也有出编织的手环，颜色也是选择蛮多的。那同时呢，宝蝶家呀，就是大家说的低调的华丽 BV 呢，也是有出编织的手环，也非常适合啦。因为呢，如果你选择的是这个运动款的 Apple Watch 呢，那金属的材质手环搭配这个编织款的皮质呢，给人的感觉是非常有阳光的感觉。绝了，而且呢更适合户外和休闲风，我觉得这个都值得大家来关注一下啦。除了 Toes 和 BV 的这个编织手环之外呢，爱马仕的黑褐色的这个牛皮手环也蛮适合的。比如说呢，像一些 Kelly 的手环呢、还有一些大家俗称为 CDC 的宽的手环，和这个 Apple Watch 搭配在一起也是蛮不错的。而且呢，这可以说是低调奢华的运动选择了。那同时呢，这个牛皮质地上有一个爱马仕的素圈，那这个给人的感觉呢，也是可以和你的 Apple Watch 来 match 在一起了。还有一些其他的品牌呢，也推出一些金色的手环，因为呢，你会发现，如果是 Apple Watch 呢，它的金属材质手环当然是和这些金色的首饰啊，或者说银色的首饰更加的搭了。像这个 YSL 呢，他们就推出了金色的蛇形手环，虽然价格有点贵，大概在5000块左右了，但是呢，我觉得它两头分别用蛇头和龙头来装饰呢，我觉得比素面的手环或者说编织款的手环都可以更加的彰显霸气了，而且呢。你可以把它和你的 Apple Watch 放在一起，或者说呢，左手戴 Watch， 右手呢就戴这个手环搭在一起，也是蛮不错的。同时呢，也要告诉大家，最近非常流行，就是一戴手环，把所有的手环都戴上，就是好像土豪一般的把所有的家当都戴在身上。那这个搭配上呢，大家也要注意，首先呢，如果是金色就都是金色，如果是银色就都是银色，可以搭配一些编织啊，不过要注意金属件应该是同一个颜色的啦。那同时呢，大家会选择一些不同的材质，比如说皮质的材质、编织的材质，或者说纯金属的材质，这些呢都可以 mix 在一起，然后打造出属于自己的手环啦。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这个 YSL 的金色的蛇形手环，大概是5000多，我已经觉得很贵了，还有一个更贵的。那这个 Gucci 呢，最近也是推出了一个金色的这种手环，它的价值呢大概在9000多左右了。不管呢你戴在是纤细的手腕上，还是白净的手腕上，我觉得这都有一点点怎么说，女性气质的手环了。它的金色的金属质地呢，也是搭配一些麻绳风格，还有一些金属的做旧效果啦。那大家呢也可以选择 Gucci 的金色的手环，当然它这个金色的手环也不是全金的，都是银镀金啊，或者说有一些是这个镀银的，那大家呢也要去考量一下，是不是值得买了。最近呢，像 YSL 啊、爱马仕还有 Gucci 呢，都推出了很多的这个精致的手环。其实呢，要说到精致的手镯，最热卖的还是卡地亚的这个 Love 系列了。那最近也是再次提醒大家，这个卡地亚在香港也是有一定的降价幅度，大家可以再到这个店里面去咨询一下了。那现在呢， Prada 很有可能也将会在未来的几个月当中开始降价，如果想要买 Prada 的朋友们，可以耐心的稍稍等一下了。接下来说一说所有的喜欢时尚的人都很梦寐以求的想要去上的课吧，那就是呢，作为第30届耶尔国际时装与摄影节的特邀嘉宾，那 Chanel 的创意总监这个 Karl Lagerfeld 呢，则在海滨城市啊举办了一场40分钟的大师班。那这个主讲人呢，当然就是 Karl Lagerfeld 啦。那课堂上大约有150个参加的嘉宾，那当中呢也包括摩纳哥的大公主卡罗琳和法国的前文化部长Jack Lan 甚至呢连 Vogue 杂志的前法国版主编 Carrie 呢都有来出席。可以说呢，学生的卡斯非常的强，足以看到这个老师有多厉害了。 最近呢，大家也知道很多的品牌还有很多的这个世界的一些时装组织都在努力的寻找一些非常年轻的年轻设计师，包括之前呢 CDFA 也是有找这个年轻设计师的 award， 然后呢也是赢得的大奖呢就是可以到 LV 当中去实习了。那现在呢很多的知名的设计品牌也都开始把自己的老帅就是老将们纷纷的换下来，而换上更加年轻而且更加有想法的年轻设计师，让他们来独挑大梁。我觉得这也是将来奢侈品的一个趋势所在了，因为现在买奢侈品的人群呢真的是越来越年轻了。那老佛爷也在他的讲课当中啊来表示，他觉得年轻设计师不应该有这么一个标签，而是未来的一代。他对于年轻设计师的建议就是因人而异，就是要选择自己的路。诶，这和我们的鲁迅先生说的一样啊，就是本来没有路，但是呢走的人多了也就变成路了，你要不要做这个路的开拓者呢？我觉得这也是卡尔对于最新的这个时装设计的年轻人的一种激励啦，也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加油加油，追逐自己的梦想。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时尚人物秀。 Fashion Design Superstar 时尚人物秀人物秀。 今天的时尚人物也是和这个 Chanel 有关了，那就是呢自合作了 Chanel 微电影主题曲 CC The World 之后呢，鬼马超模 Cara Delevingne 呢也是携手美国的流行乐手 Pharrell Williams， 那他们一起来为 Chanel 2015的早秋活动再次合作，这也是这一次的巴黎塞尔斯堡来举行的早秋活动啦。那大家也知道这一次呢 Met Ball 和这个 Chanel 的大秀撞了之后呢，很多的中国女星都没有办法来到 Chanel 这一次的新秀发布会上，不过呢 Karl Lagerfeld 却没有因此而降低自己对这一次大秀的标准了。那这一次的照片呢也是由 Karl Lagerfeld 亲自来拍摄，那拍摄搭档呢还有年近6岁的可爱童模 Hudson 了，那这个呢也是表现得非常的出彩了。那稍后呢我们都可以在今年的这个手工作坊当中呢来看到他们的最新广告，大家都可以敬请期待一下。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潮流朋友圈吴家辉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女追男真的那么容易吗？现代社会啊，其实男生也是蛮傲娇的，到底有什么样的手段收服男神呢？不要走开，马上回来了。 Hey man, how's going on? Hi, 姐妹，最近怎么样？ 潮流朋友圈。潮流达人吴家辉曾在香港担任主持，并到台湾发展，出版《潮爱醉香港》等多本书籍。从小耳濡目染，了解港台两地文化，对潮流有独到的见解，麻辣的视角透视时尚圈的男女大不同。 Hello， 佳辉。 Hello， 我又来了。 今天呢，和我们一起聊天的是香港的潮人啊，然后也是资深的美食。到底有多资深？你已经在节目当中自黑了。 对呀，从小就喜欢吃。 对，今天我们和这个佳辉一起来聊天呢，就是说一说也是男女感情的事。因为呢我的嘉宾当中很少有男生，抓住一个男生就一直要剖析一下到底男生是怎么样想的。最近呢我有一个朋友，他有这么一个困惑啊，就说大家不都说男追女隔层山，女追男隔层纱吗？为什么我追这个男生，哇塞，这个纱真的有够厚，一直突破不了。然后现代的社会，是不是女追男的情况也蛮多，而且失败的也蛮多的呀？ 对呀、 因为我觉得现在可能，毕竟女生比男生的情感要丰富，还有就是女生比男生要更多愁善感一点。 没有，是我告诉你为什么会比较多这样子。 对， 因为现在女生比男生多 啊。没有 没有吗？ 现在没有是好的女生比好的男生多。 怎么可能是怎么又将被你好，一分给你一分 耶、因为我之前有看报纸上说啊、说现在女生和男生的比例啊已经非常的不协调，就是女生很少男生很多。 真的吗？ 对，然后说这个女生和男生的比例差不多已经达到一个女生要配 1.2， 就是 1.2 这个的男生，就是可能要就是 1.2 几个男生抢一个女生。 可见女生多不好啊。 为什么 你现在还要自己 倒过来去追男生，你们女生比较多的时候，对不对？ 没有，我觉得是因为男生的思想比较大条，所以呢他们对于感情很多时候女生都觉得啊，我们两个是不是已经就是有这么一个共识了，但是男生还是愣头青说哈，我们两个之间有什么？ 没有，这个就是你们自以为是啊， 暗恋。 对，根本就没有 暗恋， 根本就没有啊，没有事情发生，只是朋友好不好？ 所以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你们男生喜不喜欢女生追你呢？ 嗯，要是他我喜欢他的话 OK 啊对不对？我不 太坏了， 没有，要是我不喜欢的话，你来追我干嘛、 啊、 走开吧你。 这也是男生女生的不同，因为呢有收到过比如说男生追女生追、可能追三五年这样子。 也不会啦，现在不会 对，三五个月吧， 三五天， 三五个月啦。 有吗？ 有，三五个月。然后虽然这个男生呢其貌不扬，或者说各方面条件也都不太好，这个女生呢就是女神范儿的，但是因为这个男生非常的温柔体贴，女生也会 你是写那个小说吗？ 没有，勉为其难可能会跟他一起打发一下无聊时间。 哎，怎么变成是一个男生又不好看，然后就女生又、啊、好吧好吧这样子，又是男生不对吗？ 打发一下无聊时间嘛 烦死，你看女生多麻烦、打发时间找男生， 我说的很直白啦然后但是女生如果追男生，这个男生对这个女生一点兴趣都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女生比较容易心软，就是她虽然对这个男生没有什么太大兴趣，但是看在这个男生这么努力的份上，也会分出来一些时间给他、 可是现在是你倒过来去追那个男生、 但是如果是女生追男生的话，男生对这个女生没有什么兴趣，就会你知道完全不顾及这个女生的任何的感想啊，或者说感受啊，就直接跟她说哎，我们不合适啊，然后或者说约她，她就说哎，我还有别的什么事，拿工作啊拿什么的糊弄过去。 因为不想要给那个女生什么幻想的机会啊，对不对？要是你一直觉得好、她找我好、我就是朋友去跟她吃个饭没所谓的话，那个女生一直会觉得哎好像 OK 耶、 对呀， 怎么办？明天再找他好了。 哎呀，可是感情不就是这样培养起来的吗？因为如果 可是我跟你说，男生跟女生真的不一样啊。男生、要是觉得那个女生不行的话，真的不行。 对，这个我倒是很多男生朋友都跟我讲过，说男生见到这个女生第一面的时候，就已经把她分在了我要追。他如果追我，我可以考虑一下、和坚决不要和他扯上任何关系。 没有，还有一个了，这是朋友。 哦，对对对， 吃饭的朋友， 这是朋友， 喝酒的朋友， 对，酒肉朋友，玩的朋友。就是如果一开始你没有被这个男生归结到，哎，我可以和他发展一下，或者说，哎，我们两个可能会怎么怎么样，或者说，如果他追我，我 OK， 没有归到这一部分当中，你再从别的怎么说，再从别的组别想要跳过来还蛮难的。 蛮难的。 转行。 跳组。 感觉转行还蛮难的。 比那转行还要麻烦。 对呀、对呀、因为其实大家很多人说啊，男孩子这个小孩子气呀、在感情上很小孩子气。简单来说就是固执嘛。就是很多男生他可能心意定了之后呢是很难转还的。除非一些比较摇摆的，像天平男呐、双子男呐、这些又是另外一个奇葩的 group。不过我跟你说，要是那个女生没有真的太丑，或者她那个女生其实个性很好， 对呀、 可能有时候这样子 有机会的， 有机会是有机会的， 有机会、因为我觉得男生还是怎么说会比较反应慢一点，因为有很多女生追男生，毕竟脸皮薄嘛，追过一两次，然后呢就觉得啊，这个男生对我又不温不火的，是不是？ 还薄吗？一定是追还薄。 现在追他已经不算是脸，已经算是脸皮薄了。 哈哈哈哈， 脸皮不薄就直接。没有了，就是因为如果女生追这个男生可能追了一两次，约他一两次，这个男生可能真的有别的事情就、就拒绝了，或者说没有出现，或者说没有太给这个女生太多的机会、那这个女生肯定就会觉得啊，那肯定不喜欢我，一个女生干嘛这样子。其实在男生的印象当中，我有一些哥们就说啊，他有追过我吗？我都不知道。我们这 怎么回事啊？ 就只是吃个饭而已嘛，不是吗？ 对呀、啊，我们只是吃了个饭啊，没说他要追我，他追我、嗯、我就考虑一下了。然后我就说什么玩意儿，你们这些人实在是太烦了。其实我觉得对于现在女追男的倒追的情况其实蛮多的。 嗯。 然后呢，特别是现在很多年轻的女生都倒追一些年纪比较长的男生、哎、 嗯。 然后呢，像你们这些年纪比较长的男生 怎样呢？ 嗯，对于20多岁就是非常主动追你们的女生是怎么样看的呢？ 嗯，我会害怕、嗯、 真的、嗯、第一反应就是会冲着遗产来的。 没有，就觉得他是因为什么会喜欢我 啊。 你第一个时间当然会这样想、啊、 对他为什么会追我， 也不是因为我自己的条件不好， 嗯， 可是还是会想说嗯，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呢？ 对，就是我们年纪相差这么大、嗯、他干嘛？ 废话。 嗯，那这位同志还是蛮有自己的想法的。但是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男生40多岁也是很有，怎么说，也是蛮有风格啊，然后也有自己的一套啊、嗯、我觉得这些对于女生来说也蛮吸引的、啊、 而且要是这样子的话，那男生就会自己去追别的女生。 嗯，对 嗯， 他就会不会让自己有空窗期。是这样吗？嗯，好吧。Ones I wrote you. Sometimes I start to wonder, was it just a lie? If what we had was real, how could you be fine? 'Cause I'm not fine at all. I remember the day you told me you were leaving. I remember the makeup running down your face. And the dreams you left behind, you didn't need them. Like every single wish we ever made. I wish that I could wake up with amnesia and forget about the stupid little things, like the way it felt to fall asleep next to you and the memories I never can escape. 'Cause I'm not fine at all. The pictures that you sent me, they're still living in my phone.就像歌里面唱的那样，有的时候我觉得男生还蛮狠心的，他就说啊，我看到你哭到你的这个 makeup 都 花掉了、 嗯、花掉了。男生真的这么狠心吗？ 不喜欢的时候当然这样子啊，女生也会啊。 嗯， 对，不是吗？ 很多男生都跪在他街上扇他巴掌、 啊、没有，他跪在那边，好，你自己跪，我先走了。 嗯，对，很多人都是这样。 所以不要一直说男生怎么，女生也差不多，好不好？ 可是我觉得女生追男生啊，多半也是希望这个男生自己要有一点感，自己要有一点想法了，就是这个男生对你也有意思、嗯、但是呢就没有你对他的意思那么大。 可是要是那个男生真的可能没有想到这一方面的时候、 啊、 女生应该怎样去追他比较好呢？你是应该很有经验吧？ 干嘛一直说很有经验？没有，我是觉得女生肯定是比男生要更敏感的、 嗯、 所以呢如果两个人之间产生了一些情愫，至少这个男生不讨厌你，或者他自己还没有意识到哦，原来我很喜欢你、 嗯、 那这个女生可能自己会先意识到了、 嗯、 就觉得哎，我们两个之间好像有一些 chemistry 啊、 嗯、 然后呢这样子的话呢，女生在自己再用点力气就没什么太大问题了。 所以要是女生要去追一个男生、 嗯、 有什么特别的手段你觉得？ 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手段，就是多相， 对他好， 都是多相处， 也是对他好。 嗯，对他好倒不一定耶，因为对他好呢会有一点点太 人家， 就是对你特别刻意的对他好会让他觉得咦，你干嘛突然对我这么好。我觉得如果呢你觉得你们两个之间有化学反应，就应该制造任何的机会两个人都待在一起。 嗯， 时间久了呢就会有感情啦，然后呢也会发现有很多两个人的 友情吗？ 友情也可以。就是会发现两个人之间有很多相同之处啊、 嗯、 可能在某一个点上这个男生就突然开窍了，就说哦，原来我是喜欢他。真的。 也是你看那个韩剧太多了哈。 没有，就是现实是生活当中有发生过的。就是男生一开始不讨厌你，这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嗯， 因为我觉得男生有的时候还蛮笨的，就是他自己也搞不懂他自己内心在想什么，或者他没有花太多时间来专门想说，诶，我身边这几个女的 到底谁更好或者怎么样。但是呢，如果呢您跟他相处的时间比较多，像当然我说的是比较 normal 的女生，不是那种穷凶极恶的女生，就是你本来就已经一身公主病啊，什么有的没的任性啊，这样子的坏毛病在身上，你就不要跟他多相处，就拿外表迷惑他就可以。 可是我跟你说，你这样讲的话，我有一个反驳点。 嗯，好， 因为你说这样子的话，要是男生讨厌你， 嗯， 他还是会跟你讲话啊，他不会走开吧，你也不会这样子。男生也是会有 gentleman 的风度跟你讲话，可是感觉像就有一点没有那么。 所以我就说女生要有自知之明、啊。 没有，女生就会觉得啊，他欺负我了，就是喜欢我。你自己不是这样讲吗？ 这应该跟这个女生说，她的两个眼不要变成小桃心。就是你在追这个男生之前，你要有判断，就是说、你要有正常的判断， 要聪明的， 对， 聪明眼， 聪明一点的跟他讲说，哦，那你要正常的判断，他对我这个不是应付我，不是敷衍我，至少对我还是。保持在友谊，至少我觉得友谊或者说友达以上这样子的这个 group 是可以这样子的。 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像你那么聪明啊。 对啊，所以如果 真的，所以就不要去追了。 对，就不要追了。我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些聪明人之间的你知道经验之谈。如果真的觉得真的觉得自己搞不清楚他到底是怎么样想，就问问他的朋友了。就是问问他的朋友说，哎，那个我想约他出来一起玩，你觉得怎么样？因为那个男生可能会照顾到你的情绪，但是他的朋友一般不会。因为他的朋友一般就会说，哎，你就别烦他了，怎么怎么样的。 啊，你哦，你要约他哦。 对，这样就再见了，就算了。 啊，好了 ，OK， 没关系，你 OK 了，你 OK。 对啊，如果他身边的朋友反而会透露出一些。哦，你要约他哟？ 要我帮你吗？ 这样子可能是他对你有意思。 哎，我再问你一个问题，我们一直讲说女追男比较简单，比较容易可以得手。你觉得对吗？ 我觉得对，因为男生还是比较智商比较低，或者发在这方面的心力比较小啦。 嗯， 不像女生会想法很多，然后男生的想法就是很简单。哎，我突然发现你在旁边，然后哎，我突然蛮喜欢跟你出来的，好吧，那我们就在一起。 可是有一些男生就得手之后就离开了。 哦，对，那就是你这个女生没有做好。你不是一直想让我说，因为女生做的不够好吗？这就是女生做的不够 好。 好 吧，好吧，你看哦， 总算承认了是女生做的不太好了。那今天也是谢谢佳慧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拜拜， 拜拜。